管做怎么，我还是那么骄傲。 哦，赶快回来，幸福美妙，快将我拥抱，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，我最温柔的爱将会出现下一秒。 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你时光

觅梦幻过头，望一天可以兑现。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若你哭往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 不少少 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苛求。 Baby， 我要的

处处你要看开，请早点明白，你弄掉的爱回不来，漂流在别人的胸怀，这不是我 好

要是有日你发现我爱你一生不变，未怕真爱暂断，但这痴心不会算，感觉从来未断，也许今后不再见。 这段情只是频频走走，你无心又